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6月23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4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6月20号，一场烹饪大赛在大兴宾馆迎来了巅峰对决。这场叫做中国京菜走进社区的烹饪大赛是首届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得到了京城市民的积极响应。决赛当天，十几位来自多个区的民间厨神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将一道道民间京味菜端上餐桌。请您随着记者一起来到现场去感受美味。 近日，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中的大兴支线工程在环保局获得批复，工程将实现北京与河北南水北调工程的互通互保，提高两地供水保证率，同时为北京新机场和新航城提供水源通道，实现新机场和新航城双水源供水保障。 记者近日了解到，安定村的十里桃林已经结出了丰硕果实，这些果子不但看上去晶莹圆润，而且富含微量元素硒，是名副其实的富硒朵子桃。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底，游客都可以来安定村采摘和品尝这些营养美味的富硒大桃。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6月20号，一场备受关注的烹饪大赛在大兴宾馆迎来了巅峰对决。这场叫做中国京菜走进社区的烹饪大赛是首届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得到了京城市民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响应。大赛主题是弘扬京菜文化，提升传统价值。从6月5号开始到8号，已经陆续在西城、朝阳、丰台、大兴、顺义等5个城区举办了预赛。不仅各区饮食服务行业协会精心组织，广大社区市民更是积极参与，一展身手。 据了解，今年的4月6号，首届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在北京开幕，正式发布了中国京菜这个菜系概念，同时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中国京菜美食文化节。北京市有上百家京菜品牌企业的营销信息在网上发布，京菜概念通过落地活动开始深入人心。中国京菜还走出了国门，走进了哈萨克斯坦世博会，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京菜饮食文化。 决赛当天，记者来到大兴宾馆，只见一道自选的拿手好菜让15位民间厨神上演了激烈比拼。这些高手分别来自西城、朝阳、丰台、顺义、大兴等5个区，在煎炒烹炸过程中，他们纷纷展现看家本领，将一道道民间京味菜端上了餐桌。比赛以京菜为主，选手可以在酱爆鸡丁和青椒鸡丁2道指定菜中任选一道，而另一道是自选菜，评委分别从菜肴的色泽、香味、口感等方面进行打分点评。 来自西城区德胜街道的王桂轩今年78岁，是所有选手中年纪最大的。他早年是部队炊事员，后来虽然转行到了建筑业，但是做菜的功夫可一天也没有落下，平时家里都是他来掌厨。王大爷说， 做了50年了，老伴孩子们都爱吃。这回听说举行精彩烹饪比赛，他决定一定要走出家门秀秀厨艺。当一盘盘美食端到评委席时，可忙坏了现场的6位评委。据了解，为了让比赛引起更多的关注，北京烹饪协会这次搬来的评委都是国家级的厨艺大师，他们中既有来自全聚德的总厨师长顾九如，还有北京饭店的行政总厨郑秀生等。 这里是烹饪赛场，也是美食派对，选手和观众们在比赛之余尽情享受着比赛乐趣。这些选手里几乎都是60岁左右的大爷大妈，他们平时在家里都是做饭好手，像68岁的周玉龙这次就把拿手的素烧茄子带来了。靠着独家妙招，他做的茄子喝油少，外焦里嫩，口感特别好。北京烹饪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虽然都是家常菜，但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感悟，简单的食材，朴素的做法，吃出来的是家的味道，幸福的味道。在预决赛中，好的菜品还会推向市场，进入餐馆。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最终西城区59岁的参赛选手李秀珍，凭借自选的梅菜扣肉和指定菜酱爆鸡丁，获得了89.2分的最高成绩。另外，丰台区苗文英的炸素丸子，大兴区李静华的双色太极，还有丰台区刘淑凤的香煎鸡翅都获得了1等奖。经过本次大赛，民间美食文化的记忆与经验得到了交流，不仅推广了京菜的饮食文化，更为爱好厨艺和有烹饪特长的普通百姓提供难得的展示舞台。 本台消息，近日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中的大兴支线工程在环保局取得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复批。 据了解，这个项目是由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投资建设，工程将北京与河北南水北调工程的干渠纵向连通，实现北京与河北南水北调工程互通互保，提高两地供水保证率，解决两地区工程沿线城镇水资源短缺问题，并为北京新机场和新航城提供水源通道，实现新机场和新航城双水源供水保障。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两地常态化合作新方向，对于满足地区生活生产用水需求和提高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了解到，安定村的十里桃林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晶莹圆润的富硒朵子桃正在等待游人的采摘。 当记者走进前安定的富硒桃林，看到翠绿的枝叶间，一个个带着粉红笑脸的朵子桃缀满枝头，伴随阵阵微风，空气中弥漫着清淡的桃香。记者了解到，这里所说的富硒朵子桃就是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桃子，硒元素在体内和维生素 E 协同，能够保护细胞膜，防止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微量硒还具有防癌作用，保护肝脏的作用。现在富硒朵子桃正是上市旺季，桃子红色艳丽，个大皮薄，口感好，而且含糖量比一般桃子高，果子芳香四溢，脆甜可口。 据了解，前安定的富硒桃林种植面积有60亩，品种不仅有朵子桃，还有比如突围、早凤凰、九宝、14号等品种，成熟期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底，可以说这个夏天游客都可以吃到肉质鲜美、卖相好、口感佳、还能养生保健的富硒桃子。 本台消息，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兴起，更多的党政机关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为群众提供更多信息和服务。青云店镇计生办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加强与群众交流互动，更好地服务辖区百姓，也顺势推出了计生微信公众号，叫做健康青云和谐古镇。 经过前期筹备，近日健康青云和谐古镇计生微信公众号已经正式通过测试，向广大群众公开。据了解，健康青云和谐古镇微信公众号 重点介绍青云店镇计生基本情况和镇域妇女风采，以及展示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同时，公众号还承载着党务政务公开窗口的任务，会不定期更新相关的党务政务内容。 健康青云和谐古镇微信公众号自从创立以来，也受到了全镇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关注。6月16号，青云店镇计生办联合多家单位同步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百姓们纷纷掏出手机，自发参与到扫码活动中。随着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的逐渐增多，青云店镇计生办还将在各村学校和镇属单位等部门设立公众号宣传信息卡，进一步扩大健康青云和谐古镇党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建设青云古镇营造更好的舆论氛围。 本台消息，大兴区气象台在6月21号下午5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从21号后半夜到23号，大兴区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雨强较大，每小时降雨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强降水可能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城市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本台提醒市民，请您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注意防范，同时合理安排好雨天出行。 本台消息，6月24号，亚路谷的泼水季就将正式的拉开帷幕，这里独有的热带风情将带您进入另一个国度。据了解，亚路谷泼水季来源于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为了表达对傣族姑娘的那份思念和爱意，从2015年开始，亚路谷每年7到8月都会定期举办盛大的泼水节，每一届都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人们相互泼水表示祝福，希望用圣洁的水冲走疾病和灾难，换来美好的幸福生活。 目前亚路谷景区已经倾心打造了独具云南特色的泼水季，实行全民泼水、全民参与、全员狂欢，将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泼水季。今年这里还增设了不同的泼水点，区分出成人和儿童的泼水区域，让广大游客们能够尽情享受泼水的快乐。同时，这里还有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少男少女们将和游客一起玩耍，大家彼此泼洒祝福。感兴趣的市民可以来大兴区长子营镇亲身感受泼水季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哥， 小记者赵卓宏， 魏元瑞， 小记者陈梦乔，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大兴一小的小记者吴金博。 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大兴分校小记者贺静怡。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新闻快播报。 新闻快播报。 日前，大兴二小舞蹈社团40名1-2年级梯队团成员参加了2017年大兴区中小学生校园集体舞现场赛活动。虽然是梯队团，可他们表演的集体舞《快乐的冬不拉》却是极具特色，充分展示出了维吾尔族舞蹈活泼优美、轻快灵巧的风格特点。社团小团员、舞台大明星，伴着欢快的音乐，踏着轻快的节奏，小舞蹈家们充满活力，脸上洋溢着兴奋、自信的表情，展现出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近日， 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组织了民族艺术进校园活动，四年级的全体同学观看了精彩的民族艺术皮影戏的表演，栩栩如生的皮影表演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艺术家们还邀请了学生代表到后台进行了皮影戏的表演。通过本次民族艺术进校园活动，同学们不仅观看了精彩的演出，拓宽了视野，还学到了丰富的知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奠定了基础。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大兴一小的小记者古新阳。评戏社团在我校开展了两年多了，为了更好地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学校有很多同学都参加了这个社团。现在让我们走进社团，跟老师同学们一起聊一聊。同学你好，你学习评戏有多长时间了？在学习中有什么收获？ 我学评剧有两年多了，在评剧社团中我学习到了很多有关评剧的知识，比如评剧的行当有彩蛋、刀马旦、老生等很多知识。 你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学习评戏吗？ 在这里我不仅仅学会了评剧，而且还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会继续学下去。 王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评戏吗？您都教了他们什么？同学们学得怎么样呢？ 我们同学学得非常好，在这里呢教的评剧已经有两年了，孩子们知道了最基础的知识，就是咱们中国的戏曲有几大剧种。同学， 5大剧种 都是什么呢？ 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 非常好，最基础的知识我们有，然后我们还学习了很多的唱段，包括刘巧，我们刘巧呢学习了两段家喻户晓的唱段，我们可以唱几句啊。啊，火红的太阳，预备唱。 火红的太阳， 大冷儿的我们还学了这个巧儿啊，巧儿我自幼儿，唱两句这个啊。巧儿我自幼儿，预备唱。 巧儿我自幼儿，勤配赵家，不住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呀。 好，我们还学习了金沙江畔，我们给大家唱几句好吗？ 好， 烈日高悬啊，烈日预备唱。 烈日高悬，万重山，红杆射倒，心似流金。 我们基本上这段也要学完了。那在学习当中大家都非常努力，不但平常呢要学习这个我们的主课，而且呢还要学习评剧，我们评剧唱的也很好，我觉着我们评剧班的这些所有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而且是最可爱的孩子。 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红通社的小记者任奇慧，现在我在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的校园里做现场采访。邓佳琪你好，听说你是管乐团的团长，也听说这次管乐团要去海南参加国际的管乐比赛了，那对这次比赛你有什么期望吗？ 首先呢，我们的团员呢都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比赛，我们也在非常刻苦的练习，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除了比赛，在假期里你还有什么别的安排吗？ 最近我在准备考长笛的8级，在别的课程上长笛也有演出，长笛也有很大的用处。 张老师您好。 你好。 听说这次管乐团要去海南比赛了，也听说您是这个乐团的总指挥，那在这次比赛您准备了什么曲目吗？ 我们乐团准备了两首乐曲，第一首呢是狮子王，第二首呢是变形金刚。这两首乐曲呢分别来自于美国迪士尼还有好莱坞的 动漫和电影之间的音乐。 那对这次比赛您有什么期望吗？ 我们期望很大，乐团越来越好。我们现在很希望把我们现在最棒的一面展现给全国甚至全世界优秀的演出团队。我希望我们的乐团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来到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那么今天来到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他们是来自大兴一小的吴金博， 大家好； 还有古新阳， 大家好； 刘宇瑶， 大家好； 郭少华， 大家好； 还有来自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的谢立申， 大家好； 任其慧， 大家好； 贺静怡， 大家好。 好，欢迎你们。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吧，因为马上就要放暑假了。那现在就是有没有一点计划了？暑假准备要干点什么？ 我的老家在黑龙江，我打算这个假期跟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 你想看到爷爷奶奶，你想跟他们说点什么呢？ 我说爷爷奶奶辛苦了，谢谢你把我照顾大。 我想利用假期时间继续练习我向往的篮球，争取利用假期时间跟篮球老师更系统认真地练习篮球。另外，我爸爸妈妈还想带我出去旅游，看一些名胜古迹，品一些美食。 哎，我问一下，你学篮球学多长时间了？ 大约一年。 那你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喜欢的篮球明星？ 有，例如乔丹，科比，他们技术非常好，他们的出现就跟神话一样。 我准备在暑假里上舞蹈课，然后因为舞蹈那个要马上考六级了，如果今年不考的话，明年就上初中，什么没有时间就再去练习什么的。 我再想问一下，这些暑假计划是你们自己制定的还是你们的父母帮你们制定的？ 我们自己制定的。 自己制定的。 对。 那有没有就是说，比如你们在制定暑假计划的时候会跟你们的父母，但是你们的父母可能会希望你们去做一点别的事情，会有一些他们的意见和你们自己的意愿不太一致的时候，有吗？ 有。因为我在制定暑假计划的时候，我要跟着合唱团一起出国比赛，但是我妈妈希望我回来以后就是不要跟着合唱团在一起再练了，然后就是希望我能去参加他给我报的那个生存岛的夏令营，但是我不是很愿意。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后把我妈妈给征服了。 我在制定我的假期计划的时候，因为我认为假期我们就应该放松一些，然后所以我就打算多去一些地方旅游。然后可是我妈妈他望子成龙，然后希望我那个在暑假里早预习一下五年级新学期的课程。然后但是我认为学习任务本来就我们家比较繁重吧，然后又让我预习新学期的啊，我就感觉有一点受不了。我也知道温故而知新的好处嘛，然后所以我们后来我和我妈妈经过我们全家一起讨论，然后讨论出了我们我先完成我们的假期作业，然后再预习一下五年级的课程，然后再最后等学业都完成了，然后我们去休闲旅游。 本来是假期我想学舞蹈，然后我本来就就是喜欢舞蹈嘛，然后我爸爸就是那种老思想老传统，就是不让我学舞蹈，非得给我报古筝。然后呢，可是我妈妈也希望我学古筝，然后我就是跟家长就是有点反差了，就自己在把自己的门给关住了，然后就是没有那个出来。然后呢，最后还是报了古筝。 你为什么想学舞蹈啊？你跟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吗？ 因为舞蹈第一个是就是练完之后有那种气势，就是长大同那个大学毕业之后同学聚会，你不可能，如果学古筝你不可能背着一个大古筝上人家那块弹古筝去吧。 顾少华，你想的比较长远哈，你觉得这个一个练舞蹈它会让你整个人变美，感觉气质会变好，而且呢如果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可以更好的展示自己，是吧？ 对。 但是古筝的话可能不太方便。 对。 那你父母他们是怎么劝服你的？ 说古筝就是那种乐器可以考试那个大考大学的时候可以加分，他们就这么想。 后来他们把你说服了，你觉得？ 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说不能让我学舞蹈了。 嗯，看来郭少华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的想学舞蹈哈。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能听到这段录音的话，也可以好好的跟你再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能够既满足你的愿望，然后呢，又能满足他们望女成凤的这个心愿，好吗？那你们呢？你们的假期有没有就是类似这种的，在你们的历届的暑假计划中？感觉有一句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 也有啊。 以前每个假期我和爸爸妈妈都是计划去哪儿旅游，然后呢，但是这个假期我爸爸妈妈突然给我要了一个妹妹，所以呢就只能在家照顾妹妹，就不能跟我出去旅游了。 你的妹妹是刚出生吗？ 现在四个多月了。 爸爸妈妈要照顾妹妹了，所以也没有时间陪你出去玩了。 对。 那你心里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失望呢？ 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失望哈。那可是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小伙伴来陪你了，应该也还会有一些开心吧。 是挺好的，每天听咱看他在那玩，然后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 就是本来这个六年级考完试，升学考完试以后放假时间比较长嘛，就是几乎就比他们早了快一个月，但是我弟弟他刚上一年级，所以放假可能就比我比较晚。然后本来我想说这个暑假说出去玩或者计划什么的，所以说可能家长就是还要帮他弄作业什么的，因为他刚上一年级，可又不能陪我出去干我想干的事儿。但是平常的话还是很高兴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可能会出去，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突然他想说什么吃一个什么棒棒糖或者是冰淇淋什么的，然后我可能就会给他买。 贺静怡一定是个好姐姐，那就是你看家里又多了一个成员，那这就是有得有失的问题了，对吧？多了一个成员，但是呢可能会占用了你父母的一些时间，父母可能会缺少一些时间来陪伴你了，但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人爱你也很好，对吧？在你们度过的历届的暑假寒假之中，有没有发生过让你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因为我暑假就是以前的暑假基本都是先写完作业然后再就是出去旅游。以前的暑假有一次我就是帮助了一位老奶奶，然后我就是觉得其实志愿活动也是非常好玩的事儿，所以也特别有意思。所以这几年的暑假我也有很多时间去做志愿服务。 上次寒假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冬令营，以前我印象中的冬令营呢都是光玩儿，但是这个冬令营跟别的冬令营不太一样，它会安排一些比如说动画人物的配音等等。就是有一次参加一个节目，他们选人，然后我就没选上，就觉得有点难过。但是后来呢我爸爸妈妈跟我说，就说你也不要灰心，然后下次再选的时候你就一定能选上，然后我就又有自信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抗打击的能力又提高了一点。 这是在失败中学会了成长。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梦想中完美的假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作业，很自由。 我觉得我梦想中的完美的暑假应该是也是没有作业，然后和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在外国旅游。 我希望每个假期都爸爸妈妈都能陪我，不管是出去玩还是不出去玩也好，只要他们能陪我，我就特别幸福快乐。 我觉得梦想中的假期就是应该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我愿望假期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不被爸爸妈妈安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觉得我梦想中美好的假期应该是没有其他人干涉，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 好，也非常感谢你们跟我分享你们心目中完美的假期。我也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这样完美的假期，也在这儿预祝你们期末考试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好，谢谢你们。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晋神蒙编辑，向阳制作完成。请您继 续关注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6至8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